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八集，折腾半天，监制有点累了，叹了口气，对何修一问道：“ 要不你把左然带回你家去吧？啊，就一晚上。”明早呢，你们两个一起赶去片场。看这架势啊，就算你帮忙把他送回家，你离开以后，他也又会闹的。 何秀义沉默了一下，半晌之后才开口说：“ 我那房子面积很小，我怕左老师住不惯啊。”“ 嘿，他哪是那么矫情的人啊？” 作为演员，忙起来时呢，从第一场拍到最后一场无休，冬天穿短袖，夏天穿棉服，左然还不红的时候，有几次在村里拍戏，眼睁睁地看着老鼠嚣张地从睡着的人身上踩过去。不过每次在记者问到拍戏是不是很辛苦的时候呢，左然都会十分平静地回答：“ 没什么感觉，都是应该的。” 何修义只能硬撑了，扶着左然再次钻进那辆墓上，给司机报了一个地址，而后便让左然靠着自己一路往熟悉的小区去了。靠着他的左然再也没有争论过，仿佛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媳妇儿。何修义的家真的非常小，在一栋八几年的老楼一楼最内侧，一室没听，地板踩上去吱呀吱呀的响，墙上的白漆也有些剥落了。这是何修义最近才租的房子，母亲去世之后不久，便有人给父亲介绍了一位40多岁的离异女性，父亲觉得十分喜欢，见了几次面之后呢，便让对方住到了家里来。据说这个女人的儿子借了几十万参与什么庄园开发，被人骗得血本无归，于是他只好卖房子还债，再出来找老伴儿，也是因为实在没有住处了。何修义的父亲急着抄底，因此不顾旁人指点，坚持让女朋友住进他唯一的一套房子里了。何修义见过准后妈，十分漂亮，风韵犹存。他的父亲呢是个颜控，何修义的母亲便是个大美人，而何修义像他母亲，桃花眼，高鼻梁，还有一双长腿。何家一共两室一厅，何修义将近30岁，和40岁的女性住在一起实在是有一些别扭，只好出去租了房子。何修义的经济十分紧张，也租不起什么好的，只能一边干着兼职，一边勉勉强强将就着住。何修义最近的一个兼职是给朋友开的婚纱摄影当模特，拍摄宣传照。左然进门之后却没有什么不适，何修义让左然坐在椅子上，左然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，眼睛只盯着何修义，别的什么都不在意。何修义觉得有一点好笑，玩心上来，逗着左然说：“闭眼。”左然听话地闭上了眼睛。睁开。左然又是照做。张嘴。左然双眼直盯着何修义，半扬着头，似乎觉得自己会得到一个吻一样，微微起开一条唇缝，还伸手去拉何修义的腕子。何修义连忙道：“行了，闭嘴。”左然有些失望地合上了双唇。看着左然这样，何修义感到有一丝讶异，问道：“左老师，左影帝，你对我相信到这种程度？”左然点了一下头。何修义突然之间竟然有些羡慕那个媳妇儿。此刻的左然很像幼儿园孩子，不搭理陌生人， 只愿意把昏昏沉沉的自己交给媳妇儿，完全听从对方指挥。这种羡慕很没由头，因为何修义甚至不知道那个媳妇儿是否当真存在，是左然现实当中的恋人，还是他酒醉之后的幻想。何修义又对左然道，你呢，在这儿稍微坐一下，我去洗漱，马上回来。 好。 何修义走进那个破旧的厕所，打开了那个摇摇晃晃的龙头，等了足足有五六分钟，热水才缓缓地流进池子里。白天用于修饰的妆去吃饭前已经卸了，何修义在洗脸这步并没有花太长的时间，之后刷牙，使用牙线。当他从厕所再走回客厅里时，左然刚好独自待了15分钟。何修一看见左然依然坐在门厅的木质餐桌前，微微蹙着好看的眉，修长的手指拿着一张红色便签纸，似乎正在研究什么。左然，红色的便签薄一直放在餐桌上，是正方形的，何修义有时会在上面记录信息。何修义心里琢磨着，原来方才左然在玩这个，怪不得一直没有发出声音。左然没有答话，继续与手里的便签纸搏斗着，他将纸折过来折过去，时不时地拆开，而后再折过来折过去，无心地重复着无意义的流程。那张红纸折痕遍布，看着有些伤痕累累。何修义想将纸抽出，左然却固执地不让。啊，何修义只好等一下。又过了大约五分钟，左然终于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高难度操作，将手里那张红色的便签纸折成了一个心形。何修义仔细看过了，心形折法十分简单，有效操作只有四到六步，却把喝醉了的左然足足绊住了将近20分钟。行了，留着吧，别丢了啊，明早起来你再看看。不知左影帝明早听说自己折这颗心花了20分钟时会作何感想呢？那边，左然却用两手捧着那颗红心，径直递到了何修义的面前。啊， 送你，送给你。 好吧，好吧。何修义只得先随便接了，再将那颗历经磨难才被送出来的红心握在手里。谢谢，谢谢。咱们上床睡觉吧。因为被左然摆弄了整整20分钟，红心上还有一些被熨烫过一般的温度。 嗯，上床。 我还是给你擦一把脸吧。左然的脸价值连城，不洗脸的话，万一明天冒一个痘出来，李朝隐导演可要为他试问了。至于刷牙，难度太高，还是算了，一晚上住不了的。左然找了半天找不到路，何修义只好推着他走进唯一一间卧室。卧室的床只有1米2宽，睡两个成年男人其实有一些勉强，不过此刻也没有选择了，何修义只能选择与左然挤一晚了。何修义本来打算让左然合衣而卧，帮对方换衣服毕竟是一件麻烦又尴尬的事，没想到左然自己只穿了一条内裤便钻进了何修义铺开的被子。啊，我左然似乎想摸，被何修义呵止住了，于是改为伸手连着被子一起搂着，迷迷糊糊的在何修义耳边胡乱叫，一会儿是老婆，一会儿是媳妇儿，一会儿是心肝，一会儿是宝贝，一会儿是亲爱的， 到了后来变成了带着幽怨的小傻瓜、小笨蛋。何秀一忍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忍不下去了，转头问左然，你知道我是谁啊？你能说出我的名字吗？左然颇为困惑地盯着何秀一瞅了一会儿，才开口说道， 何秀一。 哎呦，你可总算认出来了。 何秀一刚放心了下，左然又开始乱七八糟地喊老婆、媳妇儿、心肝儿、宝贝儿、亲爱的、小傻瓜、小笨蛋。每次何秀一让他叫名字，左然都能短暂地清醒一下，之后又是醉得一塌糊涂。到了最后，左然终于是要睡了，不过睡前还神叨叨地嘟囔了两句。何秀一觉得好像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，仔细听了一下，却发现是你太坏了，你太坏了。声音渐小，终于变成了沉稳的呼吸声。真是一言难尽啊。 算了，太累了，你睡吧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 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。